问是故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女面露不快之色，红颊有褶子，若醉未平，好气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家，望恩情不与民生，月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荣真能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的，倒不是我堂上定高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抱住我上京为国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有才有貌，若他不欢喜，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 菩萨进去禀告，玉空上了爹娘心，修来不清

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莫有外面不回去，还得那娘要发封信的，还不如只能做官回去好在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，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 伯伯 啊， 这是我心心念念为病母亲，该是争取。 哎呀，好媳妇，还不如只能做官封信好在春香叫王府陪瞧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设。对了，之前曾经的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郭朋友有一在心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轿夫美丽，请少夫人赏酒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天生。 娘身边多做几事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些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共到娘家，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用女儿 插足。

好容易啊，盼得

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死儿冤死要无家挣扎离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弟媳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秋香，我举口上前将他顶啊，不，荆棘围路显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最后一步要找得见， 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绝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弟弟，我想。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最近。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妻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外亲月亮，不能。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女女下来了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做王。巧戏有情啊人，月老助我说冤账，下一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今日是 呀弟弟，你的嫂孙是亲嫂孙，你何必苦苦将他争王法。 我不是

Thank you. Thank you.